呢、這个希拉提表面就好人，实际上系衰人，可能呢啲人仲衰嘅咁样。 呢个就系、是、即系激进，即系激进，激进支持者嘅。 唔系、啊、最重要系你见到佢几多张名单嘅王维基，嗰王维基你走出嚟，佢话换梁振英，但问。但同時間就係 佢而家走出嚟做民主黨啊！佢而家 唔係佢形象清新啊嘛，相對之下咁好多人撲過去好正常、啊。 唔係聽 Daniel 嗰篇文咧，寫十萬字都冇用噶啦。只要話俾你聽，而家係希拉里同特朗普之間係差相對10%，咁咩意思啫？你講完之後都唔會發生噶啦。喂，對美國人嚟講，而家已經係相距10%，點解咧？就因為越嚟越多人發覺好唔撚妥啊嘛。 嗯， 越嚟越發覺，喂大佬，佢真係做總統嘅時候唔係講玩嘅，大哥。佢真係撳個掣嘅時候，佢真係射到個核彈到佢對面，咁我點算啊？咁 因為佢成日真係講話點解唔撳得你個掣啊嘛？ 咁係咯，唉，曬夠氣啦！即係你要鼓勵一個癲佬去當選，等重新去 topple the government 或者係顛覆呢個制度，梗係可以啦。如果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嘅時候，但係 we care 嘛，我哋依然仲係 care 緊，究竟多一席同少一席嘅關係喺邊度啊嘛？喂，所以我冇得揀㗎，你最後結果最有可能嗰個許智峰啊，你點含淚都要頂一頂啊！ 喂，你咁講啊，其實要不斷咁樣質疑。 唔係，當你問我，你即係真係揀 the best choice 嘅，其實講都係難揀嘅，可能真係羅冠聰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喂，你策略性投票做 smart voter 就係咁噶啦嘛。 喂，嗱，仲有少少時間，好緊要啊！ 快快脆脆講埋 新東先，新東先。咁啊，新東啦，就嗱，轉一轉新東啦。咁而家新東咧最高咧就係阿楊岳橋， 楊岳橋 係啦，楊岳橋咧就去到20% 嘅， 突票 好犀利，係啦，突票好突得好誇張添。咁啊，第二就係呢個咧就叫做係 郭佩凡， 係啦，即係有雙位數字嘅 博士 啊， 郭博 係嘛，郭博啊。咁啊，第三就係呢個咧陳克勤。跟住就係方國山喎，第四係方國山喎，好撚勁喎，方國山真係好撚穩陣喎，即係嗰次200咧，真係幫佢谷到飛喎， 嗰次補選 係啊，第五咁就應該係咧 長毛 啊，唔係，第五係鄭家富，跟住咧就係、是、第六就係、是、阿、啊、長毛啦。嗱、啊，長毛其實佢不嬲都係即係中游位置嘅，啊唔係。第六其實係 范 國威先， 今日嘅滾動民調， 第六范國威先，跟住咧第七就係阿長毛啦。我哋一講 rolling， 我哋講 rolling， 第七就係長毛啦。 但今日嘅 rolling 咧就顯示梁國雄跌出咗九大， 跌出咗九大係第一次， 第一次嚇， 係啦。咁啊，第七咧就係、是、哇太撚長啊！呢條名單真係好撚黑人憎啊！ 4.7 咯， 林卓廷咯，林卓廷系啦，头先我数到第几啊？ 第七啦，你而家第八、第九啦， 而家第 嗱仲有两只啊， 邓家彪咯，工联会咯， 系啦，邓家彪， 跟住容海恩咯， 系啦，容海恩啊， 屌， 跟住再系就陈志全啦，3.9。 咁啊，虽然咧有梁天琦嘅叫做系叫做系加冕啦，咁但系梁仲恒咧都系依然喺2.8，都系谷唔起嘅。咁啊，陳志全喺排喺後面嘅，陳志全就係 3.9最新嗰、那個， 係啦，仲爭即係差唔多0.5% 到啦，咁樣樣，咁啊唔係冇機會嘅。咁好啦，而家咧你見到多咁多日咧嘅民調啦，即係又係新東啦，喂，你見到好奇怪喎、啊，阿鄭家富咧嘅參選咧冇削到阿、范國威一條毛喎、 啊，削咗好少咯，我覺 得好唔係。但唔係首當其衝，其實最歡即係最容易受傷嘅咁多區都係叫最vulnerable 嘅嗰、那個叫民主黨。其實民主黨係最抵受唔到衝擊喎，講真 係。因為民主黨個問題就係佢個路政治路線出現咗問題。 你嘅民主黨咧，其實喺 因為而家香港嘅本土化嗰個思潮而家 好撚勁， 係好勁啊嘛。 民主黨， 而你民主黨到而家。 新 個本土嘅宣言都未出， 即係如果你直選議席， 新西都危啦， 淨係得如果直選議席， 係九東係最穩陣啫。 九東九西， 黃碧雲都未完全穩陣，係九東最穩陣，胡志偉最穩陣。 我即係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喺個節目裏邊講咩？

就林兆京啦，系嘛？ 5.4 啊，跟住屌， 5.4嗰个咪阿冯检基咯， 冯检基跟住5.2咧就尹兆坚名单咯， 嗯，系啦，尹兆坚啦， 你睇啲数字睇得咁渣，你又霸住个电脑，屌我快， 跟住六， 跟住5.2都有另外一个嘅，就系麦美娟咯， 麦美娟系啦， 啊，所以差唔多噶啦，九成。 差唔多噶啦， 阿明爷问啦，今次大镬啊，真系 问啊，讲真真系， 其实好问啊， 你唔系同埋呢个阶段， 因为点解咧？即使你要记嗰个第一个名单，对啲选民嚟讲好困难。你新西而家记录几多名单啊？ 20张， 20张名单。所以咧，以前排后边去托人上去嗰个嘅作用咧，可能因为今次太多名单， 抵消咗， 系冲散咗同埋抵消咗。即使我连记第一个名单都未记得，点仲记你第二个？系咪究竟系陈伟业托你？仲未谂一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究竟陈伟业托你系咪代表陈伟业可以当选咧？唔系啊嘛，你唔系98年嘅立法会选举嘛，以为投刘慧卿就投晒啊嘛，谂唔到嗰啲嘢，嗰啲飞系 你见到。 同埋一个问题就系、是，阿明咧空降嘅新西噶嘛， 都唔关事咯，系咪？咁佢新界东都唔会做得多嘢噶啦。系咪？ 咁、你见到而家朱海迪咧，同埋阿明咧，都系双都系2.7。 唔系，我同阿明讲过， 系 我话 好耐啦。 对你最大影响嗰个系朱海迪，因为点解咧？成日文联嗰啲飞系嚟自左交嘅， 系 部分， 其实俾佢分咗， 系啊。系啊， 即系你 朱海迪喺新西系有工作噶嘛，人哋有喺呢个 八乡 啊，嗰度系有啲地区飞噶嘛。 我话佢对佢最大嘅危机系朱海迪， 嗯， 系嘛？佢而家哇喺 Facebook 佢筹咗70几万啦，众筹大佬， 好卵劲， 3个礼拜我讲紧， 少冲动系想搦999过去噶，大佬，即系除咗何志康， 同埋再加上就系你激进飞今年咧去咗好多本土度，即系去咗。 喂，但系唔系郑松泰博士得唔得先？ 都高过黄俊杰， 3.3啊，都高过佢哋。 唔得啦，系算啦，但系咁炒系。 仲有黄俊杰都唔低嘅。 黄俊杰啦， 4.4嘅。 黄俊杰 当选边缘啊，其实某程度上。 O、okay, K， 用我哋呢一个嘅 roll 法，佢系当选边缘，可能下个礼拜有即系更加更新嘅资料。咁但系我一路都认为尹兆坚应该 O K 嘅。你后边排即系两大门神啊嘛。花生台两大门神系边个啊？何俊仁搭李永达啊！哇，屌真系，即系吓，即系虽然呢、這个佢哋搞咗咁多年都系一事无成，咁马太都做咗咁多年立法会议员，冇理由尹兆坚出事啩？我又唔系好信、 唔知噶，因为而家轮到呢两个人嗰个名、那个影响力都老化得好犀利啊嘛。咁佢哋两个托上去嘅话，就唔同上届余若薇托啊郭嘉琪嗰个效果噶啦，已经系。 不过我咧咁。即係真係，如果噏埋第二個名單嘅話咧，係咪真係有變化咧？我覺得呢個可能係有嘅， 係有一啲變化嘅，應該 少少 影響唔到太多 啦。但係我覺得今次咧，我最後嘅總結就因為太多人，即係沖散咗嗰個所謂托人嗰個效應喺度，所以呢個係嘢先至係大禍。即係就算你大舊佬走去托阿明咧，即係佢連認嗰20个名單嘅排第一都未認得曬。佢仲點會認到後面嗰個呢？ 咁嗰啲 兩道理點解尹兆堅搭何俊仁搭李永達，屌以為鑽石名單呢？就搞到5.几%。喂，大佬真係 唔係？不過咧，呢個係一個情點樣講咧？係個 swing against 呢個民主黨，其實今次係 又 swing 係， 我以為佢見底， 放心啦，低處未算低啊！呢啲咁嘅嘢， 講真係剩翻兩票噶啦，可能係 咪可能 兩 飛？咪轉玩功能組別咯，可能 喂係我哋噶 功能組 嘅。其實有一啲飛係民主黨飛係去咗公民黨嘅，即係我諗唔少嘅。 咁佢但係郭嘉琪都係得9点几啫。 嗱，其實咁樣講。 唔係，但我覺得建制派今次喺呢個區好穩陣咯，即係5-4開好大可能性啦。你數到㗎啦，第一田北辰，第二即係 6-3都得啦。你諗下黃俊傑入埋去， 民建聯叫咩名啊？屌，我都 民建聯梁志祥， 梁志祥， 陳恆斌， 麥美娟， 喂，呢啲真係好穩喎，真係大佬，5-4開嘅真係。剩翻我哋嗰四個，咪最多咪係郭嘉琪、李卓人、黃潤達、馮檢雞。或者系另外一个叫尹兆坚， 唔系而家呢个铺领里边，其实阿 机比较稳阵啊，其实 阿黄润达反而喺落选边缘， 但系你街工有资源噶嘛，佢嗰度有再培训中心嗰啲嘢噶嘛，你有电话都多 call 票啦，虽然陈伟业都有票，李永达都有票，系咪？但系我都系信，今次都系